上哈。亲爱的天父，真的是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丰盛的恩典，主啊，当我们歌颂你名的时候，当我们数说着恩典的时候，当我们宣扬着恩典的时候，我们知道天地都非常的 excited， 哈利路亚，这是这个宇宙中最 excited 的最伟大的一件事情，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当我们查考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请求你带领我们进入这真理之中，就是与你同死同埋同复活的真理之中，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求你，主啊，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之中，让这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哈利路亚，认为你所说的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都是真的，都是阿门的。主啊，我们欢迎你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认为我们真的是需要帮助。哈利路亚，主啊，今天主啊亲自的让我们进入到这信息之中来。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宝贵的圣灵，求你，求你带领我们，哈利路亚，照你所应许的那样带领我们进入这真理之中。主啊，我们感谢你，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哈，小毛已经把信息都讲了哈，在敬拜中的时候，我们再来用神 在神的话中，我们再来看啊，然后看神到底怎么说哈，好不好？我们从六章第一节呢，今天我们多读一点，今天呢我们读到那个第六章全读完，读到二十三节，好不好？我们就从小毛开始吧哈。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扔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 断无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生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像神活着。 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 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 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 你们现今所看见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哪些事的结局就是死。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 认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义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阿门，哈利路亚，正好23个，正好23个啊！今天感谢主，有一个完全的数哈。好，感谢主，看今天，愿我们中间也经历神完全的救恩呢，别只经历一部分哈。所以呢，在第五章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 excited 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上次的时候大家还记得什么？向前列了一个是什么？我们从亚当继承的礼物，对不对？接着说，这边是谁给我们的礼物？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礼物。所以你发现亚当给我们的每一个礼物，在相应的那一边，在第五章都讲耶稣基督相应的给我们一个礼物，怎么样？专门克制亚当留下的礼物。有没有漏网的？大家说有没有漏网的？所以那是一个完全的预备，有死就有永生，有过犯就有什么恩赐。所以你看到那个整个的来讲的话，接着的时候，那个两边的时候，耶稣的救恩是一个完全的救恩。而且呢，他说过犯在哪里显多的时候，不怕你这个人坏，没有在神那块，在耶稣的恩典里头没有绝症。所以他说恩，过犯在哪里显多，恩赐就在哪里显多。所以呢，就是说足够用。但是你要知道哈，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就放不放心？你们查完第五章了以后放不放心？对神的恩典有没有不放心的地方？ 放心。 放心吗？你真的放心吗？大家也我现在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真的放心吗？说实话，开始摇头，可以我讲一下吗？为什么摇头呢？ 我觉得我好多事情我还抓在我自己的手里。 哦，OK， 觉得抓在自己手里哈 ，OK。 没有， 对。对自己不太放心是吧？还是说对那个，这个就是说，是对自己不太放心呢，还是对那个对耶稣那边不太放心呢？ 不知道。 不知道。 反正就是还没有放下，还是抓着。 还有一些东西在抓着哈，谢谢谢谢，真实这个分享，那你 觉得相反呢？我觉得太放心了，然后我担心自己那个什么也不做了。 哦，所以你说的太放心了哈，有点担心自己那个 跟不上 了哈，太放心了哈。OK，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要讲真实的感受啊。那丽丽直点头，那你呢？ 越接受恩典越多，越小心翼翼。 哦，你是越接受恩典多的时候越会小心翼翼是吧？ 接受丑若惊。 哦，感谢主。 也就是说。不喜悦的事情不能做， 不能做了哈。OK， 感谢神，感谢神。大家没有对和错啊，大家面对这个话的时候，我们要说心里话，说真实的感受。那个还有其他人吗？还有没有不同于他们刚才的这几个感受的？还没有别人。OK， 没有完全结合， 就是没有结合哈，觉得那个道理还是道理，好像还没有连，没有那个联系上哈。谢谢，还有吗？刚才向前好像要说， 我是这样理解的哈，我自己这样体会的和连接的就是这是一个 choice， 嗯哼， 这是必须的， 嗯哼， 所以我选择放心， 嗯， 那选择用放心来克服那个不放心。 嗯哼，嗯哼， 这是必须的 ，no choice， 只有这一个放心。那个不是说我放心就没有不放心， 嗯， 不是说我信就没有疑惑， 嗯， 而是我要用那个放心，用那个信，来克制我那个不信和不放心。 嗯哼，嗯哼 ，OK， 谢谢。所以向前人说他也有不放心的地儿，是吧？但是他呢也有放心的地儿，所以他要努力的用放心的来克制这个不放心啊。OK， 谢谢这 个 表达。 不放心， 你要 will accept 那个放心，抵纳。 OK， 对，那你要像他是死的， 嗯哼， 对，放心了，我说是活的。 OK， 好，没可可。 啊， 我。 正确答案呢？ 哦不，不继续说。那这个地方里头哈，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呢，真的这个是不可超越的。你们讲的都很真实，所以呢，你要说标准答案的话，那么我就说两岁有两岁的答案，十岁有十岁的答案，二岁有二十岁的答案。因为我刚才说的一个是经历中的问题，我没有说神的话语的他的 本质哈，就是说其实神的话语哈，神的这本圣经叫神的话，所以呢神的话讲的是什么呢？灵界的事儿，又讲这个世界的事儿，但是它又是人的话又是神的话，所以呢它一定有一个在灵界只有一个，但是呢落到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我们在时空底下有一个过程，所以呢你们回答都非常棒。还有没有别人？我还想听听还有别人有除了刚才这几样还有什么。哦，那个向前一直向那个史蒂夫，那史蒂夫讲一下。哎呀， 就是问你的再说一遍吧，我 就是你那个第五章第五章呢查完了以后哈，然后上周你有来是吧？ 上周没来，不好意思。 哦，对，那对不起了，那这个的 看过第五章。 看过了第五章，就是第五章呢讲到说亚当给我们的礼物，对不对？带来的罪和死，接着讲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礼物，给全人类的哈，带的是什么呢？是上帝的礼物。 嗯， 好，然后呢，你听查完了第五章，你的感受是怎样的？放心呢，还是不放心呢？还是有点？ 我很放心 。 我放心耶稣，但是呢， 不放心自己， 不放心老我。 OK， 感谢主，感谢主，谢谢回答。还有谁？除了刚才这几样，还有没有别的感受的？万芳。 我觉得就是说，我都没想放心不放心的哈，我主要觉得就是说，这不是在于你自己。 Uh-huh. 有的时候其实说不是说你自己能克制，我不想在那时候我定义不做那啥，其实你是要那个 choice， 但很多时候你就单独亲近神，其实这个是神在你身上做的，那你亲近神越多，你跟神的关系越好，那些就越来越少。然后我觉得是这么个过程，不是说我现在要压制这个我去能那个啥，反而是你就担心爱神，你就去亲近他，那个东西自然就没有了，你都是神了，慢慢那个东西就自然就脱了。 谢谢啊，我们给我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位再有个机会。Michael， 你是怎么样的？ 你说亲近神 是吗？不，我是说刚才那个第五章的那个，你看完了以后，神的关于耶稣的那个，然后你现在你的感受，实际经历中现在的感受是的。 我觉得，我其实愿意领受他给我的任何恩典，我也不怕那个领受。但是该认罪的时候还是会认罪的。 OK， 就红着脸领受，但是就是从这几次过来，你讲到就是说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个恩典的。如果没有恩典的话，就那个你可能会一次一次再错进去。 感谢主，谢谢你们分享的都非常棒哈。然后呢，现在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接下来的，你知道吗？有一个问题哈，其实刚才你们已经涉及到了，神早知道。其实呢，到第六章的时候就开始讲怎么操作了。你会发现第六章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第五章明告诉我们，他说耶稣的宝血在我们整个的时空里头永远是什么？有功效的，大家承认吗？那个地方讲的说，如何亚当带给我们的礼物在全人类的身上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那么耶稣的这个呢有个更大的影响力在那儿。他接着讲，比如说特别的讲到说，你看那下面讲到其实是讲到第二十节，他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这地方又一次强调说，律法是要干嘛？是标明过犯的。然后呢，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他跟你比较是什么？咱们在座的，请问问大家，是不是我们那个你越了解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过犯越敏感，是不是？你越了解律法的时候，你对过犯越敏感，然后呢，你也会犯过犯。有没有人在座的？我们中间一信主的时候就没有过犯了，立马就没有过犯了的，有没有？所以呢，他这话明告诉你说，过犯在哪里显多，包括信主前的、信主后的，他给你一个保证。他说，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更显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本质的东西一定要记住了。那就像向前说的，我们有时候会心发颤呢，尤其刚信主，说 我现在这事儿都犯了10次，他还能原谅我吗？你说我，神的话都说了，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更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每犯一次错的时候，然后呢，耶稣的宝血立马，就像在座的姐妹，有没有人只洗一次澡的？啊，你们天天洗几次？洗脸吧，就是说洗脸吧。你们每天至少洗几次脸？ 两次。 哦，你们都两次哈，我们弟兄中间洗两次以上的，举个手，有没有？一次，有两次以上的哈，真的感谢主。我反正基本上一天只洗一次，然后我陈贝常常提醒我，他说你看你的脸都已经发光了哈，赶快要洗一下哈。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说一那什么的时候，有时候呢一敬拜的时候，他那个眼睛哈一流一点泪的时候，他认为旁边有那个汗啊什么的，他接着就整个眼睛就一发不可收拾，就有涎嘛。所以他常常提醒我聚会前，他说洗个澡，不是洗个脸啊。但是我呢仍然呢不是那么很听话，有时候呢洗了，有时候没洗。所以我就说大家说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每天有人洗两次以上的脸，你为什么呢？你洗一次就够了，为什么要洗那么多呢？你为什么洗一次就够了吗？为什么要洗那么多次脸呢？ 习惯 啊， 不够 哈，对，他说的很对，其实是不够。为什么呢？认为你洗完了以后，你只要在这个世界上待着的时候，那么呢就会有灰尘。在你知道的时候有灰尘，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有没有灰尘？所以呢，神知道我们生活还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如果我们一信主那一刻，立马把我们提到天上去，你再也没有过犯的可能性了。承认吗？在天上，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什么取死的身体，所以没有问题了。神但是说你还要在这世界上，所以呢，你还会不会有过犯？神明说了，你一定会有过犯的。然后但是他说你不要担心，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更多。我们有一个洗涤剂，这个洗涤剂就是耶稣的宝血。他说你哪怕说再软弱，你软弱10次，他说你每一次用软弱了的时候用着宝血都有效。我原来听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有一次，我那时候还信主没多久呢，我自己也是对这话还是胆战心惊的。我记得我去给一个那个伯父，他已经信主了，然后那时候苏传道还在的时候，他呢真的感谢苏传道。那时候呢，我真的告诉大家，如果教会里还有什么呼召你去服侍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拒绝。那时候呢，我那时候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差老远了，但是呢，苏传道看我还有空哈，然后就问我说：“那有个伯父，你要不要去跟他那个要那个就是说受洗完了，是受洗，应该受洗完了，你去给 follow up 一下哈，反正教材都是固定的嘛。”你知道我去。那教材我一看也自己也是半懂不懂的哈，我就去了，然后我就照着教材宣告，就是说得救了哈，你真信就得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然后那个伯父哈是一个原来是驻外使馆的参赞，你知道吗？那心里头都是退休了哈，到这儿来信主，他女儿是我们教会的信主，那人都经历，他比我成熟多了，你知道吗？他都经历了世间很多事儿，看得都明白。他说这个东西啊，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啊？他说这么把我信了主这样就得救了，会不会人更加的故意去犯罪了？你知道吗？当时一下就把我给问住了，我说真有这个可能性哎。因为他见的多了，我也不能否认有这个可能性。你想过犯在哪里显多，然后呢恩典就显多。对啊，你心里有没有点发颤？然后你就在想，有没有见到有的小孩哈，家里头洗条件好，洗澡好，然后他专门跑到泥堆里去打滚去，有没有？没有，农村有时候会有的。那孩子，我们很淘的时候，小的时候就专门找那个脏的地方，在那里玩，玩完了回，倒不敢回家洗，在外面再找个地儿洗一洗再回家的哈。他淘气嘛，有时候这样。那我现在就问你们了，你们看到没有？这话摆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人们心中一定会有这个疑问。所以大家要知道，每一章都是紧扣的，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必在哪里显多，这个是绝对的东西。 这个真理就像我们每一天脸脏了的时候就可以再去洗脸一样。那么我们有的时候洗的时候呢，还没有，还怕什么呢？还怕那个洗涤剂不够好哈，洗不掉有些。但是我告诉你，耶稣基督圣经里头在约翰一书的时候，一章九节的时候说，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并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们听过这话吗？跟刚才这个说，你犯了错100次。仍然的100次有效，保血永远有功效，只要你愿意用。所以这话说的是非常吓人的一句话，但是这话是真理。刚才没有看到，我们一直从亚当有东西，一直从耶稣有东西。如果你今天能犯罪，说明亚当的东西就在起作用。如果你要是看到亚当的东西起作用，你就该相信耶稣的东西比他更大。所以你记住了，这个话是绝对的。我以前不敢这么讲，认为我那时候很 shaking， 认为我那时候讲说有这么好吗？万一大家要都故意犯罪怎么样？但是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没信主之前犯罪的能力有多大，我们信主了以后还有个能力约束我们。后来我就仔细在教会待久了，再考察我自己，我就发现哈，这就回到我们前面讲的，神的智慧更有智慧。你说我们没信主以前的时候违背律法的多不多？多不多？不要跟别人比，自己跟自己比，多不多？然后呢，等你信主了以后的时候，你是犯的更多了呢，还是更少了？我就说你刚信了以后，自己跟自己比，哇，原来你犯了你都不觉得过犯，现在你犯了就难受了，对不对？这件事的时候一个状况，所以你为什么有了一个拦阻的力量出来？我记得我原来的时候，我那时候信主没有什么多大信心呢，然后绝望中的时候投靠神，但是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出现了，在我原来做的有些事儿，不是全部啊，有些事儿在做的时候做不下去了，心里有责备了，以前没有啊。这个是谁呢？神的生命就是圣灵。我那时候还没听过什么叫圣灵，也没经历过什么大的得胜的那种，但是你要知道这话是绝对的，坚固律法，神的恩典是坚固律法，不会让人更加肆意犯罪的。但是呢，你知道吗，神为了让他更加的完全，所以他马上就在第六章的时候是补充第五章。大家一定要记住，第六章是补充第五章。那么大家一定会想说，哇，太好了，你知道吗，人也容易这样呢。如果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了的时候，你们有的时候呢，人也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说什么好了，不是那个叫做说什么呢，罪在哪里显多，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多吗？啊，没关系了，放松了，所以就继续犯罪吧，犯完了以后反正有恩典在那撑着呢哈。但是呢，你知道吗，第六章开始就堵这个破口。以保罗的这个讲述哈，他 general， 比如说因信称义就是绝对的，但是呢，大家要不要理解错了，认为我们在地上常常的好钻空子，所以他要把所有空子都给他堵住。所以他接着讲的时候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说你不要这样显哦，事实是这样的，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会有提供的，这是真的。但是呢，他说你不要用这种恶意度神，你不要故意去犯罪，让这个恩典好更显多。你看有的人说，那我就多犯点罪好让恩典多显多一点呗。神说断乎不可，你要知道，他说断乎不可。所以呢，你要知道哈，那个就是说啊，这个地方你要，但是呢，我们容易，如果没有上文的时候，你走到这儿的时候，你信主又非常的惧怕了。你发没发现，如果一开始就冒出这么一句话来，这句话的时候，我想没有几个人能活下去。你要知道，它都有连续性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主要打击的是什么呢？故意犯罪，说好吧，那我就犯吧。犯了罪的时候，内心圣灵责备的时候，我们消灭他。我们反正神说了，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哪里显多，我们就继续犯下去。 这个念头千万不要有，这个是从魔鬼来的。所以呢，圣灵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圣灵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它是有缘由的。你看看他给我们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大家知道，他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吗？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啊，我们哎，这个地方你发现特有意思。他讲我这么要求你哈，我这么样的要求你的时候，我这样告诉你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的原因。而且他这块用的都是什么？大家看哈，我们这在罪上死了的人，这个是一个完成了的，他没说你们在罪上将要死的人。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着，大家我们在座的人有没有人在罪上死了？有吗？ 都死 了吗？ 都死了。 你们真死了吗？ 真死了。 信了就死了。 啊哈，真的死了吗？那你既然死了，为什么你还犯罪呢？ 原罪呀。 但你像原罪已经死了，你看这块说你们死了。 我犯不是故意犯，是我坚持不住的时 候。哦，坚持不住说明你还没死吗？ 那不是故意的。 死人不能犯罪呀， 得不断的洗净。 可是这个地方讲呢，我记住啊，我现在再给你们矛盾哈。现在记住说，刚才说了什么呢？上文说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在哪里显得更多，这个是告诉我们一个，大家记住，这个是真实的。接着他说，你们不能够什么一直的在罪中，他说你们可以仍在罪中，就是说罪一直在罪中哈。然后呢，叫恩典显多吗？他说断乎不可。那给你们的理由就是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已经和耶稣同死同埋同复活了，已经哦，这是用的过去式哦，已经完成了的哦，已经与耶稣同死同埋了，然后呢同复活了。那你们现在不能再让罪一直掌握着你，因为你已经死了吗？隔绝了吗？死就是隔绝吗？啊，所以呢，我就想问问大家，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死了吗？ 根断了，但是那个老的那个树枝还在那。 哦， 还没完全萎缩掉。 哦，根儿断了哈，但是呢，树枝害怕，很好的比喻。你们觉得呢？ 以前的罪 被洗净了哈，那后来的呢？ 后来的，所以要不断的洗。 嗯哼，所以还不断的洗，那说明还没死啊。要死了就不应该犯罪。但谁不过那个谁有个很好的 point 的，那个斯蒂夫说根儿已经断了，但是呢树干还会再发点芽长点果哈。 你的一个比喻。 我真的。 汉中小 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我觉得。 可是他说已经死了。这个地方你看那个哈，你看那上面说死了，你看特别还用了一个什么，你看哈，大家在仔细读神的话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不是将要死，是死了哈。然后后面还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在座都受洗了吧，说明你们已经都归入死了。然后呢，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先不看复活那部分，那复活也发生了，我们洗礼完成了，我们从水里上来了吧，对不对？在座的没有人还待在水里呢，对不对？说明复活也完成了。好，再继续说，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那耶稣定十字架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对，所以呢，我们跟他同定的话，我们应该在什么？我们也都定上去了。啊，耶稣不会再定第二次了哈，就一次。所以呢，2000年前定了，我们跟他同定，我们就定上去了。然后呢？那个使罪身灭绝哈，但是这个地方罪身灭绝稍微有一点，那个牧师说希腊文呢，他说那个原文是叫 被解雇了，好，然后呢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记住啊，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既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说明这个死呢他用的是完成了的。那我就想问大家，对，继续讲， 关键就是说我们信神，我们称义是靠着这个信， 嗯， 就是说我一旦信了，就这一个 moment 我信了，罪就死了，那个就活了，复活就成了。但是问题是我们的肉体呢，我们不能够永远的都保持在这个 constantly 信的这个状态之中，我们总是 off and on off and on off 的时候就罪身回来了，我们又犯罪，但是我们心里头那个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又回到，因为神是光，让我们又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在他认罪悔改等一个过程哈，我们又跟他联合，那个时候就是死了，罪死了，然后那个复活了，然后但是 我们又活过来了，我们又活过来了，然后又死一把。 但不是说耶稣基督死， 不是，是 我 们 信的那个， 是我们信的人， 他是永远的， 很好，谢谢谢谢大家。有没有别的，有没有别的那个分享？海旭， 就是死是肯定死了，这必须的。一生的这个就是肉体的行为啊，因为这个以弗所书上也说，他说是脱去你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就是 way of life， 就是我们行为上还是有旧人的那个情况，他不断的这个出来，他会有不断减少的过程，但是这个。 嗯，好，感谢主。还没有别人有什么补充？万方呢？有没有？ 他说我们这个新生是不是我们的灵里面是有这个是新的？但是呢，我们这个 soul 和 body 实际上还要需要在灵里再做工，再那个，那是一个过程。 感谢主，这就涉及到人是怎么回事儿，你知道吗？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有一件事要发生，圣经里叫用另外一个词叫重生，你知道吗？从灵，神是在灵界，神一看我们的，圣经用另外一个比喻，这不是我发明的哈，这个就叫什么呢？橄榄枝，我们过去是枝接在亚当的这个橄榄这个树上，然后在我们真信的时候呢，神就将我们掰下来接到耶稣基督这棵真橄榄树上，那个事实就是在我们信的那个时刻，真心相信的就发生了。所以呢，请问大家说，我们是不是已经死了？对于那个原来那棵树，大家一定要用灵的观点，神的话就像向前说的，我非常赞同。我发现神的话说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他是照灵说的。比如说圣经来说，我们没信主的时候已经死在罪恶过犯里头了，你说我没死啊，我还活得挺好的，那时候还活蹦乱跳的，还年轻力壮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我们已经死了，认为他在灵界，如果我们什么跟灵界跟上帝已经断绝了关系，就像那个根儿一样，就像斯蒂夫刚才说，我愿意用根儿，根儿是什么？跟上帝是隔开的，所以你说死的是早晚的事儿，慢慢有个过程，但是他必死。但是今天的时候，当我们一信的时候，所以我们的信心一定要放在什么？神的话语上。实际上说，在我们一真信的时候，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在灵界发生了一件事情。你知道亚斌，你已经不再是你家族的一员了。哦，海斌，对不起，海斌，你不再是你家族的一员了，你是什么？耶稣基督里边的一员了。立马发生这个，从灵界上，神的灵进到你的里头，你跟神，你的灵跟神先连上。其实你那时候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不知道你们中间可能一信主就有感觉，反而我没感觉，但是呢后面的时候会显出一些迹象来，大家记住了，用这个比喻。但是我们还有，就刚才说，人除了有灵还有魂，思想情感意志。请问我们刚一信主的时候是不是思想都改变了？ 都在哪里的思想，你哪个家庭长大的，哪个环境长大的，你还是那些思想。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当然有一点点思想变了，过去觉得没神的有神了，过去这个假神的真神了，只是那么一点点，对不对？这是这一点点改变，是信心的改变。然后呢接着的时候还有身体，我们身体改没改变，我们咱们说吧，从父母遗传的那些东西，好的咱别说了，那些遗传病在不在，那个都在啊，不是有基因的说法吗？所以你看混合体，照混合体来说的时候我们死没死，所以呢这就像说照树干看我们没死，但是呢照灵看我们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说我们相信的是什么，灵。因为圣经里说叫人活的是什么，灵。你发现有一些好人他也说我不用信耶稣了，我也表现不错嘛，我反正是你们也不完美我也不完美，咱们大的我也应该能上天堂。 No， 他的灵是死的，他跟神没有沟通，不是神惩罚他，而是说救赎他。所以呢没有人在没有信耶稣之前是跟神连上的，所以一信的时候灵界发生一件事情，他又叫重生，又叫什么，又叫质子转换。所以我们呢大家千万带人信主，为什么这么重要，只要他有一口气你都要带他，他只要愿意的时候他的灵就活过来了。虽然他的魂和体可能说完了以后就像十字架上那个强盗说完了这个立马就死了，对不对？他呢定在耶稣没让他下来再活，但是说主耶稣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他的魂和体变没变？在座我们还有不少更新呢，他什么都没有呢。所以呢神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宣告我已经与耶稣死了，你必须要用这个眼光来看自己。你不要说哎呀我不行我不能，你这样说的时候实际上是表明一个什么东西呢，你的信心没放在神的身上，你放在自己身上，认为我们这个更新是有点像什么，如果要真要嫁接的时候哈，你要把坏枝子接到好树上的时候，请问这个转换的过程，坏枝子带过来的还是原来树上的东西，这个好树要不停的把那个坏的东西吸到他的身体里头，同时把好的东西进去，请问这个转换的过程要多久？ 很长， 一生吗？ 我们是一生哈，但我不知道，我不懂嫁接哈，但是我知道那个东西需要个过程，是不是？一定的，不会马上一接完了，那里头马上就像倒空了。那你说为什么不把那个里头里边的那个旧的枝子那个枝浆啊什么都把它抽出来，那就死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这样嫁接，他就是直接带着那所有东西嫁过来。然后你知道这个转换是个生命的转换，这里的生命，好树的生命要进到它里头，把坏树的生命要吸进，你知道吗？我们在成长的这个过程之中一定还会犯罪的，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的灵。所以呢宝血永远洗净，就洗净我们的灵，使我们跟神之间的连接断，没有什么罪能使我们与神隔绝，只有不信。所以你信了主的时候，你软弱不知道，神都有足够的恩典在那儿。但是他说你们不能停留在这个软弱里头，如果你要说我不行我不能我总是要这样软弱，他说你就错了。为什么呢？你要用一个眼光来看到说你已经死了，你向着罪已经死了，那个罪的 power 是有限的。哎，我后来在想哈，有一个树哈，你想想那个坏枝子接到好树上，如果这个坏枝子上再开两朵花，再接两个果，你说它是不是死得更快？你想吗？你想他是他是还是用原来的营养在做。其实后来我就发现，他说你哪个地方跌倒的时候，哪个地方恩典就在那，荣耀就在那儿。后来我回到我今天越来越被更新的时候，我后来发现我不是故意犯罪，但是过去软弱犯那些罪都神的荣耀在那儿，原来我犯罪的能力就越来越弱。你知道就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定要看到我犯罪的能力就在，但是我们犯完了一定要什么，认罪。认为你一定要什么，那个果接出来了，你再把那果给它 cut 掉，然后呢仍然好枝浆，它倒出地儿来了。 我不是说给大家犯罪找借口，但是你一定会犯罪。如果哪个人说他信了主以后就不会犯罪的话，瞎说。但是他说如果你信主十年还在一个地儿永远犯罪，他说你的信心不够，那我就再给你十年，你每次犯完了你就认罪就行了，说明那个什么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呢更大的荣耀要彰显出来。后来我发现两年杜绝的罪得两年的荣耀，十年才把他，我说你不是故意犯罪哈，区别就在你犯完了以后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如果你犯完了开心就表明你是故意犯罪，你犯完了以后不开心都叫软弱。认为到我们下一章会讲这个，就是鉴别魔鬼不这么说，魔鬼说只要你犯了你就是故意的，我们不受他那上他那个当。我们要知道谁说过犯，再说一遍这个哈，不是人间的道理。入党入团就连我们父母吧都给你三次机会，我说三次了，再说再我就要怎么怎么样了。我刚刚讲我们常常就说神我已经识字了，还能邀我吗？还能有救吗？有，你接了你就会发现你在那个地方犯罪的能力会越来越弱。为什么？因为你不高兴，因为你犯了不舒服，所以神说 yes， 保险永远有功效，认为你得救全是恩典，所以呢你就没什么可夸的。所以我跟大家讲说没有软弱的地方，不需要恩典，你都做到了，没违背律法，你干嘛要需要恩典呢？那部分神说做功德工价，这一部分就是白白的恩典，唯有耶稣宝血。还有人常常犯另外一个错误，一犯了罪呢还想在这恩典之上，就像洗涤剂哈，明明你有了一流的洗涤剂你还觉得不够，还要加点自己发明的洗涤剂，其实把它弄脏了，你知道吗？那个不纯的洗涤剂涂上的时候实际上影响了这个好的洗涤剂，反而弄脏了。我说的是什么呢？犯了罪比如说给自己点惩罚，好让什么让神舒服一点，我告诉你一点用都没有。神说什么？你做的这个东西啊哈，应该是死的，唯有耶稣宝血。所以神只认什么？耶稣宝血，灵界只认耶稣宝血。如果你哪个地方得罪了神，你一定跟神说对不起，然后接着说感谢耶稣赐下宝血，宝血洗净，然后你就要相信洗净了。你不要用宝血洗完了以后还弄点自己的东西涂上去，更脏了。我原来是犯这个错，我曾经在这个地方被调到，就是我越爱主的时候，我在这个地方被魔鬼欺压我，那时候真的我最后都觉得自己被弃绝了，觉得跟神都没有连接了，然后我就痛苦的那个真的是极痛苦极痛苦，然后我就说神呐，你为什么不救我？等到后来的时候真正出来的时候，神说我早就把宝血在那儿了，你不看这个宝血你非要自己使劲儿，他说我不能帮你，我帮你的时候就说你那个东西有效了，立功之法就有效了，只有宝血。所以呢大家记住了，你每一次这样的时候接着的时候，哇，你会发现如果你真不喜欢那个，你跌倒20次，然后你就会发现他那个犯罪的能力就越来越弱。但是记住一定要用宝血，每次要认罪，你记住旧约的时候一定要献祭，献祭还是要的，不要说当没回事儿，哎呀犯了说无所谓，我也不用宝血洗净，不，记住了这个，大家不要那个什么，一定要宣告。然后呢， 一会儿你们锁门是吧？ 我锁门，我锁门，谢谢谢谢。 好， 好， 所以呢大家记住了一定要用宝血。你越用的时候哈，你会发现怎么样，我后来我有一些软弱哈，结果呢后来我就每一次完了我都不放松，我就直接祷告，我也不揪住自己不放那么久，我祷告完了就相信神已经解决了，认为他是信实的公义的嘛，然后我就继续往前行。我后来我就发现我越来信心越增长，然后呢原来的时候说完了这个还忐忑不安呢哈，还暂时还在良心亏欠一段时间，然后呢结果后来的时候呢就越来越快。那你说你越来越快不是犯罪越多吗？不，越来越快的时候我就发现抵抗罪的能力就越来越强，这个就是什么，灵里得到的东西开始越来越多的进到魂里来了，然后呢魂里来了以后呢接着又进到我告诉大家魂被更新到什么程度，最后我的身体出现了很多变化，那个变化而且是持久的。我们常常请别人为我们祷告一时的变化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还持续不久， 那个是从外面来的，有点像什么树叶上长虫了，喷点杀虫剂，但是呢实际上树干有毛病，然后呢还有一些枝浆还会什么把那个东西虫子勾来，所以呢哎，我发现这个得来的那个呢很牢固持久，哇，真的是。所以呢你要记住，灵进到魂里头得的祝福，魂就是思想情感意志，你发现你情感也变化，接着呢进到什么体上，它的标志就是这样，你对那个不知不觉的你的情感爱耶稣就会越来越多，然后呢你这样得的恩典越多的时候，你爱耶稣越来越多，都不用人特意什么情感上变化，思想上这些道理，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你就越来越就熟练它。但最先开始非常不熟练，认为人间不存在这个，魔鬼也挑战我们，所以呢真的是这个信心我们已经死了，但是我们又已经活了，所以你这个道理真理必须需要实践。你们怎么实践？就在你有过犯的时候实践。这个真理后来我就在想的话，真，那你说我这样讲的时候有没有人会滥用这个呢？有，只有一种人会滥用，就是什么呢？你要是不是在滥用这个东西呢？就你没得救还在用这个东西呢？那就是一个标志，就是说你犯完罪了以后是开心呢还是难受？我给你们最基本的一个分别，如果你越犯罪越开心，你一定没得救，不真信。但是呢，你要犯了罪特难受的时候，说明你里头有神的灵，这就是证据。然后呢你不会长久活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样，靠保险。所以这一段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你一边死一边复活，这两个都是同时进行的。这个是说魂和体上的，体到什么时候彻底完成呢？把它脱下来到上面，但是我们会经历一些预尝的滋味，就是什么身体上有一些变化，这个是预尝，但是这个身体将来是一定要变化的啊。那个好， 那个身体的变化呢，具体一点。 具体变化，举个例子来讲，那个陈佩，其实你可以介绍介绍我，那个身体上的变化，讲讲过去你认识我是怎么样的，现在我是什么样的，就讲身体的部分。 以前特容易中暑。 还有。 大学的时候。真的。然后头疼，反正比较，我们家身体最差的，家里他先天营养不太好， 就是身体越来越被医治是吧，更强壮，更 现在是我们家最不容易生病的。 对，是保险。哇 现在变化我自己都知道，我真的是那种哈，有两个变化，一个东西哈是与日俱增，一个是喜乐，这个喜乐是在魂里的啊。后来我就发现我的喜乐哈，我现在身体的力量肯定不如20岁了，但是我是发现我有一个东西，喜乐是一年比一年多，哇，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我自己都知道，然后我都能感觉得到哈，这个喜乐就是在里边哈，这是一个变化，这是魂里的变化，魂里最大的变化就是喜乐。然后呢，所以圣经里说常常喜乐，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志哈。然后第二个，这说明我们的灵魂越来越兴盛了。然后第二个标志就是我的身体的忍耐能力，我不是说我有力量，我是我们家里头锻炼不积极，我不是鼓励大家锻炼不积极啊，锻炼是好的，但是我天生就是没这个能力。但是呢，我就是说过去的好多这种病啊，还有什么，本来我是我们家里最弱一个，一有点什么都先轮到我，但是啊没轮到我，我还是从家族里就带来的，就像什么偏头疼啊，然后呢中暑啊，然后走一走啊，就是什么常常的那样。哎，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家里头基本上来讲的话，那个他们都受震动的时候，我还好像还我没有故意的用什么那个隔离什么，没有，我不知道，我不是夸口哈，我是说这个神说的这个律是真的，我没有先天我都没有。所以呢我就说，但是不是一天变成的，但是一点点的随着我的那个信心这样变化，真的是在变化。所以我说灵魂体都要变化，这个是个复活的过程，身体的完全复活是在天上，我没说我不死啊，我说我还会离开，但是呢不一定就是那么那凄凄惨惨的那样死啊。好，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就是我相信你讲的是对的，但是好像这个是因人而异，因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如果是人的那个灵的生命越强的话， 他的魂和身体也越健康。但好像很多例子就是说灵力很强的人，他身体也受到就是说癌症的攻击，就很快早逝了。这种就我一帮祷告啊什么的，所以我这个就是觉得有点那个有点 confusion 就是。 OK， 好，这个其实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个旧约的时候哈，旧约有一个叫那个旧约的有一个人叫那个伊丽莎，他伊丽莎呢，他是病死的，得了必死的病，他叫死人复活过，他也那什么，但是他自己呢却是病死了，得了必死的病。但是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死完了埋在那地方的时候，有一帮人呢送着一些那个就是说正在要埋死人的时候，送葬的时候，突然有外面呢有一堆人呢就是说来攻击他们国家，然后他们就吓跑了，把那个死人往地上一丢就跑了，这死人呢碰到了伊丽莎的骨头他就活了。所以我跟大家讲，灵魂兴盛是必然的，然后身体我们最后走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大家你不得病时候到了，灵魂和肉体也得分离，然后呢如果明天主就来了的时候呢，你呢也得改变，实际上那也是死，改变不再是现在这个身体。所以我说这个意思的时候，你我不管，我也可能被主接走的时候是病走，但是呢我一定在病之前的时候，我自己跟自己比，我一定还经历这个更新，这叫预付款，这个就叫什么呢，认为你的灵强壮，而且随着你灵魂越来越兴盛的时候，你的身体一定是有影响的。后来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讲说那个谁那个蔡淑娟大家都知道哈，那个就是，请问大家想一想，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放到他那种情况里，几十年不能见光的时候，我们会变成什么样？ 忧郁症。 忧郁症啊，然后呢？但是你知道吗？谁进到他那个房间去，健康的人都得生命。我说还没信主的，信主的得复兴。为什么？他的身体软弱到那个程度，但是他的灵魂兴盛。所以叫人活的是灵，我不是说大家都一定要身体信了主一定都是怎么样，个个更强壮，但是我告诉大家，灵魂兴盛的时候，身体的那个影响力哈一定在那儿，不管你外表怎么样。再说保罗身上还有一根刺，对不对？那这根刺反而不好受是肯定的，认为是什么？说是魔鬼的攻击，差役的攻击。他说了，那魔鬼攻击你好不好受？不好受。但是他说，感谢神，我呢什么时候软弱了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他说我的喜乐呀很大很大呀。那请问说这个有点奇怪了，灵魂他的灵魂兴盛，认为什么？就像一棵树根非常的什么强大，他树干上砍两刀不影响生命。所以呢，神要彰显他的荣耀，有可能让你身上一刀都不被砍，然后呢，过去被砍的疾病全得医治，得荣耀，要彰显这个生命，也可能借着什么，允许疾病困扰你，但是你胜过疾病，比不健康的人还要喜乐。你说灵魂兴盛多么重要？有一个人先天的，这个叫胡克，中文叫胡克哈，你们看到他的时候，如果你处于那种境况，你会怎么样？澳大利亚的那个，一出生就没有四肢，只有一个，奇妙了，就在他那脚上有一个像小压脚板的一个东西在那儿，就这个东西就让他读完了，就敲键盘就读完了那个硕士，而且他目前呢他仍然没有胳膊全出来，腿也没出来，但是他是周游全世界，让那些忧郁的人得医治，这叫灵魂兴盛。神可以让他四肢一起出来，然后呢继续做那样，但是神也可以让他这种状况之中的时候仍然像什么，比好人还健康。所以我说的地方，这个身体一定会脱下来，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的身体困扰了你，说明你灵魂不够兴盛，你一定要在灵魂兴盛上下功夫。我就是讲这个东西的哈。哦，他没有说容易得癌症，他 说 有人得过，会得过， 是 个现象。 肯定魂要兴盛，但身体的话，我只要想到输传道，主要是想到。 那个，这没有什么，不是一定的啊，大家记住了。而且呢，一定的是说什么呢？正常的是， 都要健康，但是谁也留几个特例彰显他的大能。因为我后来发现，当我身体非常软弱的时候，我还能比健康的人更喜乐，我发现那个更难。但是我不求那个，我不求那个，我说神给我的应许 original 的时候是叫灵魂兴盛，身体健壮，凡事兴盛，我相信那个。所以那是 original 的所以呢，我不用个别现象来衡量我们这个，所以你要求的走的是这个，除非神像保罗一样对你说，对像对保罗说的，像对你说，这根刺留在那儿，我的恩典够你用，那我就不求了。要否则在那之前的时候，我不撒 pose 说神就让我这样，因为我的喜乐没那么大。好了，这块我们再看后面，他接着要准备了第二个问题给我们。他说你一定会变化的，你一定会什么最不能长久的做你的主。他说为什么呢？再给你一个理由，认为你过去是在最底下，今天你向着他已经死了，这是从灵的角度，接着你的灵跟谁的灵连在一起了？ 耶稣的灵， 所以你就在恩典底下了，你知道吗？在恩典底下，你的灵跟神的灵一连上的时候，说一句可怕的话，吓着人的话，就律法管不着你了。呀， 真好。 呀，你看哈，你看哈，你看，你们没，我们已经在恩典底下没有审判了。耶稣受过审判了，如果你再受一次审判，那叫二次审判。上天的时候，你没有审判的宝座，叫基督台前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是什么意思？领赏。保罗早就说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你要不努力的奔跑，你到天上，耶稣给你了100万，最后你只拿到手了10万，然后凄凄惨惨，但是那时候你还是开心的。为什么？这10万也是白得的，否则要在地狱里头。所以到那个时候都欢心，但是呢，今生没有努，所以保罗特明白这个道理。保罗说我是凭信的，我不是用功德去立功德，都给了我了，我现在只是凭信领取而已。所以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为了是得全神在主耶稣基督里给我一切的赏赐。你们可能会说，啊，润峰，现在常常我听到有些弟兄姐妹会说啊，说你好爱主啊，好什么？我其实说得的多，越得越上瘾，你知道吗？认为都给我了，不拿我今生多亏呀！哈，我不是用来立功，我是说什么呢？我是把给我的东西拿过来。所以呢，大家千万记住了，我们那个不是用我们这个行为来挣这个东西，我们这个是说神交付给你的，在你的灵跟耶稣基督的灵一连上的时候，你知道吗，莉莉，你得的跟我得的是一样多的，同一个耶稣，同一个圣灵。但是你看今天活的大家一样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去写的支票不一样，因为信心的大小就是写支票。因为你对这些东西你坚信不疑吗？你坚信你已经死了吗？还是你每一天都在说，哎呀，好像还没死哈，啊，那个我是说魂里没死，但魂里没死你要宣告我已经死了，在神在灵里头我已经死了，魂里还有个过程，但是我要看这个过程，你必须要持守住灵里已经跟他断绝了，即使他这样，这个信心太重要了。其实得所有的东西都是信，但是我知道信的时候也要什么，靠着圣灵不断的克服那个不信。为什么我们会征战，所有的征战焦点不再是说莉莉你的表现怎么样，那只是个果子，征战的核心都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头。一个是罪，魔鬼借着我们的罪说让我们没有信心，把神的那个恩典往低降。然后呢，另外一个圣灵不停的劝说我们说信，你还有更多。所以你知道这两个一直在我们心里交战，所以我们要用什么？我们要选择信，宣告信，然后呢接着的时候，那个这个我们的选择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意志像方向盘，你开哪部分，哪部分的那个力量就更强。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就在你最软弱的时候你仍然可以赞美神，认为宝血有功效。你要是用这种态度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会增强。如果你一犯了罪说，哎呀，真的对不起主啊，我又没做到，我又没做好，你发现又回到什么亚当里头了。谁说本来就不是你能做的？那你应该说什么？感谢耶稣，宝血有功效，只要你别故意去犯罪，越犯罪越开心， 你就不在那个列里头。然后你说一个枝子，后来我发现哈，我自己哈，如果它接到一棵好树上，它多开几个花和果的时候，它死得更快，因为那些有毒，那些原来带来的营养都抛到那里了，而这些果没人收的，都死掉的，扔掉。然后接着呢，腾出地儿来干嘛？新的那个营养会越发的深入到里头，连我们软弱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软弱，什么地方神就将更大的荣耀加在那个地方。你只要有信心，坚持这样靠着主，然后不停地用宝血，最后的时候一遍一遍洗，你就脱离了。而且你脱离完了的时候，你不会自己骄傲说你看我多能，而是说主啊，全是恩典，我现在脱离了很多东西啊。最初我还猛劲用力啊，也暂时有果效，但是它又回来了哈。结果后来我发现凭信持守的东西它不回来，恩典在哪？所以呢，这个问题哈，我已经抛到这个地方，这就是真理。你已经死了，从灵里，除非你不信，你只要信，没有人能夺走你。有谁能夺走呢？这恩典足够用，你的软弱也不能隔绝你与神的爱，但是你要信。所以呢，这个部分的时候呢，这样，所以我们已经谈了。接着还有第二，我说一个很可怕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今天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话很大哟，这话实际上说律法管不着你了，你知道吗？宝元，你知道你们你在那个你们的公司里最大的头，现在你的那个公司这个部门最大的头是多大？叫系主任吗？嗯，啊，好，咱们再换一个。你现在是美国公民，对不对？美国呢，咱们这么说，从行政上最大的头是谁？总统。所以呢，你是美国公民，他是不是管你？ 理论上是。 理论上是吧？实际上他也有权利管你。那就是说他是头嘛哈。但是如果你换了一个国籍，变成中国公民了，他还能不能管你了？你知道吗？你不在他之下了，在另外一个下了。你知道吗？他说你已经，我们在一信主的时候，律法就不是我们的主了。他说不在律法之下的意思就是你在哪儿啊？你在他之上了。你说我怎么什么时候变成律法之上？我还没有做全呢，耶稣全做全了。你站在耶稣的恩典之上的时候，你就在律法之上，律法再也不能定你的罪了。这个下一次我会讲，你的主是谁呢？耶稣，耶稣是你的主，你不能有两个主，要么律法是你的主，那你就在罪底下，要么就是耶稣是你的主，你就在恩典底下。所以你已经改换了，老板变了，所以你再犯了罪，不要说哎呀我又犯了律法，你要再犯了罪说主啊，我太对不起你了，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洗净我。你的主是恩主，律法是冷酷无情的，犯完了就定你的罪。所以旧约的时候，你看到在律法底下的时候不是好玩的。要是在旧约底下的时候，我们在座的有几个人有胆量举手说我还活着？有没有人？反正我是活不下去了。要是在律法底下，从你信主，我都不用说你那个什么没信主以前，我就说你信主以后已经被击杀无数次了。但是神说你不在律法底下，你乃在恩典底下。所以什么意思呢？我在下一章会详细的再讲。这个真理实在是难以置信，我一信就变了吗？但是你知道你一信你就成了神的儿女了。嗯， 和今天的分享，你觉得我们基督徒有点凝重，我觉得以后我们要开开心心的，就是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不受律法所，更应该那个。 你必须要放松，你越紧张的时候，越沉重的时候，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不能夺走你的救恩，但是呢，他要让你怎么样，不要让你得全这救恩， 认为律法要辖制我们的时候，在律法底下的时候，罪的诠释就是律法。而呢，在恩典底下的，他的诠释是圣灵。所以呢，但是接着呢，大家小心一点，保罗是非常全面的。接着呢，他又讲了一点哈，他说什么呢？大家，这个是这个叫补充，你一定不要把它当作主流。有人把补充的地方、堵漏洞的地方当作主流来讲，这是大错特错。他说什么呢？他说，特别有人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是绝对的，是不是？大家都看清楚了吧？但是他接着又给你一个，保罗真的是严密，他真的是受神的那个圣灵的影响，他有一些人又会误会了。那他就说，这就怎么样？我们在恩典底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你看一说，我们一边放松了，但一边呢，又有另外一个危险。我们故意去犯罪，还说没事了，反正不在律法底下，无法无天吧。他说不能，认为你里头有圣灵，你在恩典底下的时候，恩典是个 power， 能保护你越来越少的犯罪，越来越脱离罪的权势。所以呢，他说什么呢？在你要是在真在恩典底下的，你会经历生命不断的更新。所以他说，你过去的时候把肢体怎么样献给那个献给罪做他的奴仆，那么呢现在呢你呢就交给义做义的奴仆。实际上来说，他说有更大的力量跟你同在。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绝对不要轻忽罪，不要那是觉得怎么样，但是同时的时候要靠什么？这就叫不要走立功之法，要走信主之法。信主之法就是什么？靠神。所以你要一旦软弱了应该怎么样？那我再讲点实际应用的。你一旦软弱了，你就在那个地方，哎呀，说我好糟糕啊，我真的不能啊，我真没有办法，这个就叫在律法底下，这个、叫死。你凡是落到我的身上了，你就不行了。但是你要说什么？感谢主，我不是说故意犯罪啊，赞美主。就在你最软弱的时候，就在那个软弱的，就在那个 SPA 的那个地方，不要挪地儿，就开始赞美。然后呢，你就发现这就叫信心。然后呢，圣灵就会为你做见证，说 yes， 你说我不行，我不能，或者说下次我不要做了，下次我不会再这么做了，白说，你下次一定还做。为什么？圣灵不认这个，神也不认这个，认为啊，圣灵要给你能力的时候，让你胜过了，你就会骄傲，看我多能。我现在你看，我脱离了这个罪。 No， 神说我要不动手，你还是罪的奴仆。但是呢，他说你赞美耶稣，神一听耶稣的这个名字，哇、哦！今天我们唱的说 There is power in the name of Jesus， 不要把信心放在我的身上，放在 the name of Jesus， the power of Jesus。所以你赞美神的时候，赞美耶稣的时候，就在你软弱的时候赞美的时候，谁说 yes， 圣灵就说 that's my work， 我来做。后来我就发现，我在我的生命中赞美最多，在我软弱的时候我赞美，在我所谓的刚强的时候我赞美，因为什么？所有都是领受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真理是甚难懂的一个真理，因为我们人间常常走的是立功之法。虽然讲了无数次，我们必须从每天的生活中操练。怎么操练？就在软弱的时候操练。神很有办法，你软弱十次，你就可以一天赞美十次。常常我们说赞美很难，只有发 bonus 的时候，然后有意外的那时候赞美赞美，但那个赞美哈，没太大的好。但是不旧约的人也都这么做，但新约的时候是什么？就在我软弱的时候，就在这么罪还控告我的时候赞美，感谢神，哈利路亚，我就这样，他救赎我，我就这样，我已经重生了，我就这样，耶稣的宝血有功效。然后你就发现这样的时候，你一天赞美十次，你就会发现明天的时候有一些不能脱离的就脱离掉了。然后你就知道单单是耶稣的能力，你没贡献任何东西。你那你说我赞美是什么？赞美就是一个举起信心增强信心的方法，就是领受， 科服，哪怕你脑子中有一万个理由在那个地方说不可能不可能，但是你仍然的选择相信。用这个做的时候，圣灵又有一个名字叫保惠师。保惠师是什么？为你辩护的那一位。什么时候他为你辩护？当你高举耶稣的时候，当你高举耶稣的名的时候，他为你辩护；当你高举自己的时候，他不为你辩护，让你自己直接面对魔鬼。魔鬼用一万个理由能打败你。有人说一软弱了，说我以后不再犯了，神啊，我不再犯了，暂时能得一会儿安慰。魔鬼接着就攻击你，然后让你下面就跌得更惨。然后你要骄傲了的时候，你说啊 ，Steve 能犯这个错，我绝对不能犯他那样做。然后圣灵接着说，好嘛，你可以哈，那给你个机会，那你自己来面对魔鬼，你就发现在你那个地方，你马上就看到自己多么的不堪，真的是很奇妙。嗯， 赞美诗就是写支票去支取神恩典是吧？ 那就是信心。你怎么能在这种软弱的时候还能赞美神呢？还相信他悦纳你，那就是信心。 所以说圣灵很重要。那对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没有这个圣灵的，但是他们也是基督徒，这个怎么样能够除了为他们祷告还有什么？ 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圣灵的基督徒，都有圣灵，没有圣灵就不是基督徒了。但是呢，我们今天常常说有些人呢，我知道有些人的定义呢是什么呢？他在外面彰显出来，有些恩赐出来，就叫他有圣灵，那不对的。其实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一定领受了圣灵。但是呢，只是呢，这个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工作是可以什么？地上的时候，圣经有一句话叫做，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领受圣灵也是什么？可以没有限量。神没给你限制，但你有限制，我也有限制。为什么？那就是我们信心的程度。所以呢，这一点上呢，所以都有圣灵，你放心好了。我们那个，只不过你不一定看见人家圣灵在那个人身上。我过去也特别，我经历了那圣灵的恩赐以后，我真的一看哇，圣灵在这个人身上，认为他有恩赐出来。但是我一看那个人没有圣灵，我就说恩赐，我就说他没有圣灵。后来我真的犯了极大的错误，这是骄傲。后来我才发现说，只要你信了，都有圣灵在里头。只是呢，你自己要，他是一位神，你要跟他什么？你怎么样能够得到他的力量，经历他？高举耶稣的救恩，你在什么事上高举耶稣，他就在什么地方与你同在。你什么地方不高举耶稣的名，他就不与你同在。他还在你里头，但他不给你力量，认为什么？认为那样的时候，他不高抹任何的其他的，他高抹什么？耶稣。那我们奉耶稣的名的时候，你有耶稣的宝血高举的时候，他就高抹你，就像高抹耶稣一样，与你同在。啊，刚才那谁有呢？嗯， 就是你刚才讲那个恩典啊，很过分的情况，就是我觉得你讲这个恩典，就是可能主要体现在这个就赦罪的恩典里面。那我想一个人来说哈，他过分少总比过分多要好。他过分少的时候，他得的是什么呢？他总不能说是恩典更少。他过犯少的时候，或者这些人在成长过程当中，10年之后、20年之后，他过犯比以前要少多了。那这个时候他一定不会是恩典更少的，那这个是他得着。因为你刚才最开始提到得工价，对吧？你说那可能这个得的是什么？ 哇，这个问题实在太好了哈！我们目前呢哈，你看经历的都是赦罪的恩典哈，但是呢，他接着讲复活。有一些虚假的东西哈，一个人不犯错哈。那个很有意思的律法呢，咱们人看人，比如说我跟那个海旭是个好人，比如说律法总共有99条哈，然后呢，但是海旭98条都做掉，他只有1条错，而我呢差劲，我只做了50条，律法完成了。这个你是那个那个什么哈，你是那个好人，我是坏人，对不对？假如说这样说的哈，照人看。啊，我就是说得救前哈。 得救前是第五章，他说是哦，这是过犯多，恩典显多，因为就是前面说你欠10000两的。 对对对，好。 但是 现在都信主了哈，你现在讲都信主了哈。其实呢，都信主了以后的时候，如果你要是越来越那个比如说你呢那个靠神哈。然后呢，你就有一个事情会在你身上发生，就是凡事兴盛，你一定比我兴盛。 我在软弱里头还有好多赦罪的东西还没有。你知道赦罪的目的是为了脱罪，大家一定记住，赦罪不是为了一次次犯完了就是那个就原谅就完了，原谅那个 power 还没体现出来，那只是 power 的最基本的东西。还有什么脱罪？你知道当一个人脱离了罪的时候，在这个领域里头，我是说在地上的时候，你在那个领域就兴盛起来了。认为什么呢？认为这个就恢复到什么状况了？你知道亚当要没有犯罪的时候，全地都伏在他的手下，你要是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全地都伏在他的手下。所以你要看到一个真实的跟神同行的人，他绝对是什么？越来越成全律法，就是说他不用追求律法，但是他自然结出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还有一个东西会出现 power， 你会发现怎么样？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怎么样？叫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见，魔鬼见到他就怕他。保罗怎么样？把自己全都那个就是顺服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是怎么样的？手帕放在人的身上的时候，病就得医治，鬼就赶走。然后你看那个彼得，他与神同行的时候，就结出这样的果子来。所以我们今天的时候，赦罪只是一个基本的东西，脱罪，而真正的是彰显神的荣耀。咱们第五章也说可以盼望神的荣耀，盼望神的荣耀。其实呢，就像我原来讲的那个，我记得在我们中间讲没有，亚当刚是被造完了的时候，他神的灵住在他的里边，他整个身体发出的光，万物都要什么？看见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今天我们今天呢，信主的要达到那样的高度，而不只是说哎呀我少犯两个罪啊，那根本不是一个东西，那个东西都是最基本的。你发现我们刚刚现在刚查到第六章，第五章讲完，第六章就讲说罪都是最小的那个，在恩典里头，认为他已经没 power 了。认为什么？律法。你看我们在哥林多前书讲那个地方讲说，罪的诠释就是律法，所以耶稣先把律法成全了，然后让我们什么可以领受圣灵。所以今天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说克制不犯两个罪，而是领受更多的圣灵，领受更多神的灵。所以你每一天的时候，为什么我说你软弱的时候要赞美？你发现你不软弱的时候，常常就忙别的事儿去了，软弱都能带来祝福。我发现软弱的时候就宣告神的能力，其实圣灵就再一次给你能力，你又经历一次神，然后再经历。后来的时候我发现成习惯了，我不软弱的时候渴望更多的圣灵充满我，然后我就发现我整个的人哈，不光我自己哈，我乃是什么，走到哪里都是把圣灵带到哪里去。认为我一进入那个氛围了，那个氛围整个就变化了。举个例子，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又去参加一个，今天下午对不起啊，可能就不分组了哈。认为这一块的时候可能呢，然后呢，认为儿童事工很辛苦，他们一讲到十点钟了的时候啊，真的是那个快到十点了，他们真的是很辛苦，所以我们要十点钟的时候把孩子接出来哈。然后呢，然后呢，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认为这个真理太难了。我们一信主了以后，天天想的都是罪，其实不对的。应该我们信了主，天天想的都是耶稣。魔鬼天天让我们定睛在罪上，事实上我们信了主，神让我们天天的不要故意犯罪，但是要天天定睛在耶稣身上，认为那是你的产业。所以呢，只有我们知道自己犯罪的时候才需要什么？那基督徒认罪不是基督徒生活的主流，基督徒生活的主流是说想念耶稣，更新生命，不断的得产业。所以呢，这个就是刚才回答那个，我今天去下午的时候去参加那个咱们那个就是一个葬礼，那个葬礼不是北区这个，那个北区那个是另外一个，那个伯伯呢他没信主，结果后来的时候呢那个，但是呢最后的时候他的女儿，其中有两个女儿，有一个女儿呢是绝志了，但是呢他太忙很少来教会的，到那个卡玛外里好消息团契来过一次哈，然后来了他很好真信，但是他也没时间去教会，认为他先生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他又要照顾两个孩子，理由很充分吧。其实呢来教会绝对不是个律法，来教会是吃饭， 你要没吃着就要多要，来是加力量哈。但你看着没有，但是他还信，他是不是神的儿女？他连个受洗还都没做呢，那个祝福都没有拿到呢，但是呢他就是，结果在他父亲的时候突然心脏病发动的时候，然后呢送到医院里去抢救的时候，他开始发现人呢有信心和没信心就不一样，他就开始跪下来就祷告了。然后呢他有另外一个姐姐是在那儿佛罗里达，在电话那边他们俩就跪在一起祷告，为求为他父亲求。结果呢他父亲既然心脏都停止了，又跳起来了。然后呢他们就大得激励，你知道吗？就觉得说哇，这神呢哈，真的是奇妙哈，第一次他经历的这种东西，你知道吗？我们要经历恩典。你看他没来教会，信主了也没受洗，然后呢这么多年就像没神一样，在外人看来，但是他那个圣灵在不在？在，神没有丢弃他。他求告的时候他就经历了，这叫恩典。如果他常去教会服侍，然后呢常做一好事，他没准还想说，神你得给我，你得要让我的爸爸好过来，我给你付那么多代价呢。你会发现他的信心在哪儿？在我做的工上。他的信心不在耶稣，而他这是存的耶稣。他啥都没做，什么贡献都没给神，甚至有的时候都觉得有点定罪，觉得说我都不像基督徒。但是这个时候靠着耶稣，没有任何的恩典，没有任何的功劳，没有，不是恩典，没有任何功劳，他就祷告起来了，心跳又恢复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他这回着急了，他天天跟他父亲讲福音。你想他自己啊，怎么讲福音我都纳闷。后来的时候有姐妹帮助他，知道他不会讲福音，然后呢就去找哈，然后我也后来知道了以后也给发了一个怎么样带着父亲祷告，然后牧师也是的，给他告诉怎么。等到他还没有收到这个东西之前的时候，他父亲就走了。但是呢后来他收到了牧师的那一个告诉他怎么带父亲祷告，就是告诉他父亲一定要把耶稣接到心里。他说这16天他不停地跟他父亲讲这一件事，把耶稣接到心里。他说他父亲走的时候非常平安，他说我相信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所以今天我去参加他的葬礼的时候，他在那讲见证讲神的时候，连他不信主的妈妈，他那个妈妈是一个佛教徒，然后呢结果呢也不信主，然后结果呢他妈妈呢最后他们夫妻关系特好，他妈妈呢最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哈，看到这些经历，他妈妈也有点信了哈。本来他妈妈什么都信的哈，就是佛教那种习惯。结果他晚上做梦的时候，他说他今天跟我讲，他就看见了一个什么，他就看见了他在一条桥上，很多人在走，非常宽大的桥。结果走一走，越走越窄，突然桥就断了，他就要掉下去。结果他看到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人伸着双臂飞过来。他说很奇怪的一件事，他说他不跟我说话，然后呢也不理我。他说我就赶快抓住他的衣襟儿。然后呢他接着就到了那个什么，越过断桥到那边了。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是谁，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是谁，我说那就是耶稣。他说他为什么不理我，我说他已经把手都张开了，欢迎你回到家中，多少年了你不回来啊，今天你呢他不强迫你，你抓就得着，不抓不是你的，你就掉下去。他就挺开心。我说你要不要耶稣邀请他进到你心里，他说我要，就在葬礼上他就邀请耶稣进到心里。恩典都是恩典啊。然后呢接着的时候，她丈夫这个姐妹的丈夫是个化学的，我后来回来一说，我太太还认识他，但我第一次见到他。然后我就跟他讲神的恩典，他说还没有人，他说我真的是他开始讲的时候，我说你怎么样哈，那个私下聊的时候，然后他就讲说我太忙了。他说你看我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每天都 commute 在厄万工作，还要开回来，工作有压力，孩子周末要送他学这个学那个。他说我真的没空信宗教这种事儿哈。我说你错了，你知道我们常常把宗教搞，我们传耶稣的时候传宗教，也说你要聚会呀，你要做这个那的哈，一帮捆绑都上身上了。后来我就说你难不难，他说很难。我说你需要耶稣，认为什么呢？认为你的灵跟耶稣离开的时候，你的灵魂不会有力量的。你只有把耶稣接到心里头，经历他的能力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从他那得能力。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聚会吗？不是为了辖制你，不是说莉莉你今晚上不来了你就不是基督徒了，你今晚上不来了这块神的同在你没充电，你软弱，但是你还是神， 你放心好了，我们已经与耶稣同死同埋同复活，他不会丢掉我们的。但是你活不出那个荣耀来。你来了是干嘛？是履行个义务吗？你到主日的时候你履行，但你在不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神仍然呢可以让你经历他，然后最后你说我一定要靠他，因为你不靠他不好。所以呢，千万不要认为你每次都来聚会的时候心里就愤愤不平，一看到斯蒂夫没来心里就立马生气，说这个基督徒连聚会都不聚会还是基督徒呢。你发现这叫什么？立功之法，这叫死的律。你一看到他，你应该怜悯他，说哇，我都吃得这么肥胖，你怎么都没有这机会吃呢？然后说我给你点，就在你所在的地方，我把我的喜乐分点给你，我把我的那个荣耀，来，有什么需要我给你祷告，而不是说来，你不来的话你还是基督徒吗？谁会生你气的？这不是又回到律法里的吗？这那你来聚会你得到了便宜还要卖乖吗？哈，这个东西你得到了应该说都是领受的，感谢耶稣。真的不瞒你说，我在服侍中的时候，每一天的时候我真的感谢神，他让我看到他奇妙作为，说感谢神，像我这都该死的人，你居然让我在你面前跟你一起经历这些荣耀，这叫恩典。不，我不会说哎呀神呐，你看我都给你做了这儿那儿，你看你怎么不照顾我这件事儿？这个就叫什么？立功之法。肯定你就越走越路越窄，你也得说，那说明你还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服侍。你也服侍了应该说感谢神呢，我占了便宜了哈。这是真的，我说的是真的，这叫恩典之法，没有不得着的，就在服侍的那一刹那你已经得着了。但是你要用立功之法你得不着，你还在律法底下。你做的对，好，律法也是讲公平的，你做到这儿就给你这儿，那你要额外的，对不起，不给。因为什么？律法是无情的。但你要跟耶稣讲律法，你就那祷告你就祷不通了。因为什么？因为耶稣说好，我是公平公义的王，我会对你公平，你要公平吗？我给你公平。但是你要说要恩典，耶稣说这个东西啊，我这儿有无穷无尽的。所以我们的心态，后来我又发现常常容易走到立功之法里头。恩典恩典恩典，天天要宣告这个东西啊。所以真的谢谢海区，真的这个问题非常棒。恩典越多的时候，你整个人整个的，它叫什么？我用三句话来说，就是约翰一书里头那个叫灵魂兴盛，凡身体健壮，凡事兴盛，这是神的心意。因为是救赎。 有时候我们会在耶稣的，可能是在耶稣那里会要公平。 哦呀。 对。所以 一样就惨了。 就是有时候在工作中就觉得，啊，我这么努力，怎么样？我是要的是公平，忘了要恩典了。 我不要公平，我学会了，我说，这， 因为我一要求公平，我就觉得我特别委屈。 是是是。 啊，所以可能要恩典呢，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么多的奖赏，呀，这个就好像就是从一个是从魂里出发的，一个就是从灵里出发。 阿门。从信心的角度出发，就是恩上加恩呐，啊，真的是恩典，要恩典。一个恩典的人生哈，是个基督徒的人生啊。如果你要公平的话，神会给公平的，就连不信的人神都给他公平的。 我公平要的太苦了， 太苦太苦。但是恩典的人 公平上哪去找呢？ 就是说神是公义的神， right？ 我知道你今天讲你只是就第六章来讲的，但其实如果光听第六章的话就非常容易走偏。 嗯，举个例子，怎么总结？ 那样我觉得太话说的太长了。我知道你后面还要讲， yeah。 你因为他第六章完了，后面就是第七章、第八章，他后面还有很多。 第七章我要讲了，你会更吃惊。第七章我要讲了，你会更吃惊。这个道就是这个道啊，那个当然他讲了第六章是堵破口的地儿。他说讲完了以后，他也同时告诉你，你不要是故意去犯罪，不要试探神哦。但是呢，这条路就是恩典之路。其实公平也是上帝的，上帝的宝座有两个支柱，公平和公义。你千万不要只讲公义不讲公平，其实呢，那个公义是恩典，那个公平是上帝也是律法，所以上帝早就都在那预备齐全了。下一次你肯定会更吃惊哈，然后呢，那个第七章的时候你会更吃惊。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好好读，不要以为你懂了这个道。我一直到今天我还说我不懂， 然后我发现这个恩典之道实在是太奥妙了啊！ 我是听糊涂了 啊，有点糊涂了，没关系啊。今天的时候我希望呢，我现在好，我再重复一下，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但是呢，同时有一点，不要让罪一直做你的主，你不要什么越犯罪越喜乐，这你要小心，你不在这个列里。如果你越犯罪越喜乐，你不在这个列里的哈，这是一个。第二点的时候是说什么呢？是说那个第二点的话说，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是真实的。你查遍新约，你查一定能查出来，这是不是断章取义？就这一块儿。下章我再讲，不在律法底下，乃在恩典底下。但你不要什么，不要故意犯罪，不要说哦，我不在律法底下了，我就可以藐视律法，我可以故意去犯律法。如果你是那种心态，你不在这之列，你还没在恩典底下。只要你不是这些列，今天我说的这些东西，你就去实践，你看你的基督徒的生命会是怎样的一回事，好吗？我们第七章接着查啊，然后呢，那个。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不知道还没有什么问题，谢谢，继续我们祷告好吗？继续祷告寻求，我不知道还没有其他的问题。 软弱时候赞美主。 哦呀，那个就是操练呀，还没有，不知道还没有什么啊。如果没有的话，请乐山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阿爸父，谢谢你，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 阿门。 让我们弟兄姐妹愿意来这里一起来领受主的话语。 是的，主。 是一个额外的恩典， 是的，主 要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未来的生活，让我们真正明白你今天向我们说些什么。你要我们不要立功之法，是恩典。 阿门。 让我们抓住，紧紧抓住你。 阿门。 已经得救了。 阿门。 我们每天要来仰望主，来亲近主。 阿门。 有这个意愿，也愿意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你，是吧？求主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下周的生活，让我们与你更亲近，更爱你，也更爱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和我们的家人。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我们的神，真的。